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新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网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签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熏出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相。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新春到，送欢笑，听相声乐淘淘。主持人尚远代表空中笑林栏目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当中工作上顺利，生活上幸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您呢多听相声，笑口常开。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两天我们播的都是相声名家名作，我们倒回去半个世纪啊，听听上个世纪中叶马季于世游这对舞台上的黄金搭档合说的劳动号子。这个作品太好了，曾经被行内的有些专家演员认为是新作品当中学唱类的真正典范。不过这个学唱啊，跟过去的学戏曲、学曲艺、学歌曲不一样，把视角对准了劳动人民的劳动号子，对新旧社会的不同进行了对比，赞颂了新社会，歌颂了新面貌，既有欣赏性又有思想性，也成为了马季先生的保留作品。那后来还有不同的版本，马季先生的传人弟子再传传人当中也有不少经常演这个作品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李云飞、叶鹏，他们也能演啊，他们的师爷当年表演的这个作品啊。好，下面呢咱们闲话少说，请您欣赏马季于世游合说的劳动号子。 相声演员不仅会说还得会唱，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我唱多少全行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我还没唱呢。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说话呢，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嗯， 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我是专门唱耗子。 你唱不唱猫啊？ 你呀、你不懂。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劳动耗子。 哦，劳动号子。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号子。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号子呀？ 会的可太多了。 嗯， 川江号子有没有？ 哎，这有， 我会唱。 哦，这你会唱。 哎， 嗯， 船夫号子 有， 起重号子 有， 搬运号子 有， 打重号子 有， 打握号子 有， 狗拿号子 有。狗拿号子呀？ 嗯，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谁管闲事啊？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 嗯， 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是吗？ 哎， 那么在农村干活的时候 他唱吗？ 那最讲究唱啊。 是吗？ 哎，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那看你问什么了。 嗯， 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哦，这还都不一样。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哦， 知道吗？ 那我问问你 啊，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轰牛 啊， 我给你学一学啊。 你学一学。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嗯， 哦喂喂喂哟哟喂喂喂哟喂喂喂哟哟喂喂喂哟，就这味 儿。哦，这是轰牛的。 轰牛啊。 那么除草的呢？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怎么唱？ 学一学啊。 嗯， 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还有领号？ 大家一块除草。 嗯， 唱出都这味儿。 你学学。 咿哟哟哟哟哟哟哟， 这就是除草的呀。 哎， 其实这我也会唱着呢。 你也会？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你唱着我听听。 听着。 嗯， 哦， 这什么呀？这是 耗子呀， 耗子。 嗯，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卖臭豆腐干嘛？ 臭豆腐酱豆腐。 行了，别笑了，像话？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嗯，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我有有词儿的， 还有有词儿的。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是吗？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哦，这有词儿。 有词儿啊。 嗯， 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你学一学 啊。这是一条杠子。 嗯，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嗯，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怎么唱？ 等上次嗯呀，二妹子呀，嗯呀，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个锤啊锤啊，等个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 哗、嗯、你这哗是怎么意思？ 这水上来了、 哦、把水蹬出来了。 哎， 这是有点意思。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是吗？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点表演的。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咱俩来了 啊。 行啊，咱俩来了。 咱俩来了，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这算杠子。 哎，踩着水车。 来来来来， 齐齐了啊。 来 来来，小黑子， 那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那我叫你什么呀？ 嗯，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不是。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 那大胖子呀。 嗯， 谁让你叫我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来， 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呀、啊、 蹬个锤啊 锤啊蹬啊， 咱们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 一起来，哗， 还挺齐的啊、 哎、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是吗？ 哎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插秧，插秧 啊 插秧也唱。 插秧怎么唱啊？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什么味儿？ 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行了行了、 啊、 这我可知道。 嗯， 这叫秧歌调。 对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就那么解释啊？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怎么见得呢？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嗯，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那也一样。 那怎么一样呢？ 嗯，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啊。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那牛抽趴下了， 那不合适了， 是不是？ 嗯。哦，赶上什么都唱。 干什么都唱。 哦，赶车的怎么唱？ 赶车比较简单。 嘚儿，喂， 驾驾， 喂，完了 啊！ 这是简单。 啊、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看什么都会。我把我给轰回来了。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吧？ 哎，这是有意思， 是吧？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嗯， 你把你最拿手的耗子给学一学行吗？ 拿手的呀？ 啊，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耗子， 这你拿手。 哎， 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我给你学一学啊。 你学学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嗯， 兄哥们慢慢地干呐、 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还没吃什么呢？ 就有啊，流进了身上的汗呐、有啊，干完了这点活儿啊，有。上哪儿去吃饭啊？ 还没地方吃饭呢。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有啊，干活加点油啊，有啊，工头扭身走啊，有啊，歇他妈的仨钟头。 好嘛， 这玩意儿。 哎，这好。 哎，新社会就不同了。 新社会呢？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嗯， 你再听听这种哼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在哪儿学？ 就在这儿学。 这儿学不了。 嗯， 我一人我怎么能学？ 还有我呢。 有你管什么呀？ 嗯，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随便学一学， 就学一学。 那行 行吗？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我帮什么忙？ 你当我这夯。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找一夯搁在这儿 啊， 真往下砸， 真砸， 那不行啊。 怎么着？ 台板全漏了。 哎，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拿我当夯？ 嘿， 行行行啊。 啊， 行行行， 来当夯啊。 嗯嗯， 你帮帮忙啊。 我帮什么忙？ 给我搭一搭腔啊。 搭腔？ 哎嘿呦啊， 这我会。 会啊。 会。 来来，我听听。 哎嘿呦啊， 声太小，大一点。 哎嘿呦啊， 再来来。 哎嘿呦啊， 差不多了，再来来。 我来不了了。我 行了，就这样了啊。 嗯， 你就是这根炕啊。 哎怎么了？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你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啊？ 你是什么呀？ 我是夯啊。 哎来，我得揪着点夯啊。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哎， 同志们加把劲儿英雄们打击欢迎 啊。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啊？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啊， 我一人来。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啊， 那你可够累的呀。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行，你自己来也行。 我自个儿来啊。 自己来啊。你跟着我唱啊。 嗯，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哎， 错不了。来 来了啊。 嗯，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竞赛到了高潮啊， 竞赛到了高潮啊， 英雄们大聚会啊， 英雄们大聚会啊， 你怎么跟我笑啊？ 你怎么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我还得现编词儿。 哎， 听词儿吧， 别让我难住你啊！ 你难不住啊， 难不住， 当然是。 来试验试验看， 来试试， 带上劲儿啊！ 嘿。 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没有钉子啊， 那是烟囱啊， 比烟囱小啊， 那是小烟囱啊， 不

嗯，我现在嗓子可不太好 啊。 哎，你有钢琴吗？ 啊， 钢琴 没有。咚咚咚！您别甭甭别！ 没有没有、啊，我们这儿没有。你没钢琴吗？ 没有没有呢。 哪位带钢琴来了？ 啊 啊！哪位带钢琴来借用一下 啊？ 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哎、 啊，哪位带钢琴？ 哪位也不带。 你问问是谁带钢琴来了？ 是、啊、有四人抬着钢琴满街转悠的吗？ 你有钢琴吗？ 我们也没有。 你们那个呢？ 哪个？ 您拿那个 哪个？ 您说 哪个？ 这什么？松锦琴 啊？ 松锦琴， 好嘛，这歌唱家。这叫松锦琴呐，这叫手风琴。 我知道，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干嘛不懂啊？谁都懂。 手风琴， 手风琴没有。 收发室， 收发室， 手发琴，手风琴 没有。 你给我拿来。 没有， 你们没有，你们干嘛的？你们什么？ 曲艺团，曲艺团弹弦的，拉胡琴，拉大雷。 我、啊、拉那个的 啊？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啊？ 那个。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我独奏我那个 什么呀、啊？ 那个啊，那个 这叫什么？ 那个 什么的？噔噔噔噔 噔噔噔啊！噔噔噔噔， 唱坠子的 不是，是那个， 不是那个 啊！你给我拿那个， 这叫什么呀、啊？ 威尔佛， 威尔佛， 威尔佛， 我们后台有凡士林，成吗？ 威尔佛。 威如林小提琴 啊，你给我拿来 啊！没有， 我们这没了。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干啥去？曲艺弹弦子， 算了，不要。 哎，您清唱， 不要，嗯，请各位原谅吧。 啊， 没有乐器， 哎， 不伴奏，就这么唱了。 哎，对， 就这么清唱 更好。 没有乐器啊。唱一歌啊。我唱一个迎春曲。 迎春曲。 这歌很不好唱 啊， 这歌是四分之二音符。 哦，四分之二 音符。 哎， 就是一拍子是四分音符。 哦， 半拍 啊，半八分音符。 半拍的半拍 十六分音符。 哎，迎春曲。 哎，哈哈。 有大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大的灯笼抱小孩啊，天月拐子大花篮啊，一来一个灯笼俩灯。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迎春曲啊，也是咱们迎接新春的一个小节目。那么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大家的经典节目。

对话中西四百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欣怡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听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晚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天气转晴，气温将回升明显。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12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适合人们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 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风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2度到-3度之间，白天比较温暖，适宜穿棉衣类的服装，早晚比较凉，应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的光照较好，风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寻途，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新春到，送欢笑，听相声乐淘淘。主持人尚远代表空中笑林栏目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当中工作上顺利，生活上幸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您呢多听相声，笑口常开。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欣赏一段单口相声作品《追车》，这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经常演出的一个单口相声名段，也是一个颇为难得的歌颂型相声单口作品。这情节写得非常的有趣，那么当时很多老先生都表演，比如说常连安先生、高贵卿先生、刘宝瑞先生。这个作品的作者李凤岐先生曾经写过文字，就是评论三位老先生的演法，说刘宝瑞先生啊，在细节上做了一些改动，添了包袱，效果很好。高贵卿高先生演这个段子呢，是按照传统的演法和技巧，没离开桌子，风度翩翩，语言清晰幽默，观众反应也很好。那么到常连安常先生这儿呢，应该说艺术风格有所不同，动作夸张，舞台调度大，人物演得特别鲜活，剧场效果非常的火爆。这就是不同名家的不同特长，不同的艺术处理方法。今天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追车》。 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多亏罗成那杆枪。

一琢磨这路人马匹，就嘱咐他一句：“好了好了，下次你注点意，让他下次注点意。”那会计没听明白啊啊！怎么着？您姓玉？玉同志，您在哪个单位？采谱？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呢？采谱。府院军人一听就急了：“别废话了，你吃工吧？啊？什么？您叫尉迟恭啊？尉迟恭是什么尉迟恭啊？我还姓贼呢。”您在市人委啊，人委找您去，您哪儿找我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追车》。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全面上市了，众多国际知名化妆品牌、时尚服装服饰为您开启春季唯美之旅。微信关注翠微官方微信，正月活动轻松享。 闲置资金买理财，实时赎回到账快， 掌上银行即可签约，让闲置资金自己赚起来。 农行自动理财，自动投资，省心省力。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每月106元，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100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